家名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，家里盘着两条龙，是长江与黄河，还有珠穆朗玛峰啊，是最高山坡。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，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，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，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，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有气势的歌曲《大中国》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还把我们这个国家呢比作是一个大的家庭，让我们听起来也是更有一种亲切感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比之前这首歌曲要早很多，它是香港歌手张明敏带来的一首《我的中国心》，也是一首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的歌曲。 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从前进，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，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

水手忙忙，累累雨冬，举子之手，子孙之长。 兰芷洋洋清香，钟声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娓娓道来的歌，来自于王菲和陈奕迅的合作，叫做《因为爱情》。它是2011年李亚鹏、徐静蕾联袂主演的电影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的主题曲。它呢，也是王菲与陈奕迅的首度合唱作品。一起来听。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。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，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，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。 人来人 经常忘了， 我依然爱着你。